情在哪里，宝贝，我爱着你。 决定着专辑的优劣。 大牌主打歌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大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刚刚我们听到了几首温柔的歌，像莫文蔚的《宝贝》，玲珑璇翻唱的《心动》，还有包括周华健在去年的专辑《花旦》当中所翻唱的陈淑桦的一首《问》。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首轻柔的歌好了，这是来自于滚石唱片最近这些年取得商业成绩最好的女歌手，她的名字是梁静茹。 时光是琥珀，泪一滴滴被反锁，情书在不朽也磨成沙漏，青春的伤忧白云飞走，苍狗与海鸥闪过的念头潺潺的流走，命运好幽默，让爱的人都沉默，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，回忆如困兽，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，放开了拳头反而更自由，慢动作缱绻胶卷冲破默片，定格一瞬间，我们在告别的演唱会说好不再见，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，你和我十指紧扣默写前奏，可是那然后呢，还好我有我这一首情歌，轻轻的轻轻哼着哭着笑着，我的天长地久。拳头反而更自由，

站在我眼前。爱得太深太想要，你的温度给我依靠，却不能要。放弃了也许才看得到，我曾不是你的骄傲。心跳，当我们以为的爱不是一种荣耀，再深的爱也这样失去了。你还在我身边，但我突然发觉之间的画面只会变得越来越浅，不够永远。却发现爱到不了，到不了，到不了。在我的红乐园中，谁是我的依靠？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找到，用我的心去感受拥有爱的美好，我愿意世界毁灭，就这样，就这 这个男人 KTV 总在最后唱出不能说的秘密，像你无辜的表情，在我站稳中路世界，唯一的你，紧紧相依的心，却能跟我 say goodnight。我有权利唱最惨的情歌，因为你没有我一半的伤。